广播火力调频，火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，AM 九二七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。每颗年轻的心，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，不沉迷过去，也不虚构未来，轻狂着别人的陈规，默守着自己的勇敢。年轻不计年龄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，AM 九二七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，科幻、奇幻、玄幻，随你怎么换。魔力 X 档案，精彩不断。落难太子，东瀛忍者少女，蒙古水师提督，以鲸鱼为坐骑的高丽投资人，这一行人在茫茫大海上四处寻找蕴藏无尽力量的佛岛，希望自己的心愿能够实现。在大明水师的追击和大海盗的环伺之下，他们将谱写出一部怎样的大明航海传奇？架空小说《四海惊奇》，不空文化出品，主创马伯庸，驰骋赵老师，演播江宁。鬼船第一部分，镇海号入港每次都会引来众人围观，因为他每次入港都意味着有一大批来自遥远地方的珍贵货物上岸，每个人都想看个新鲜，黄金、香料，甚至是罕见的动物。而镇海号又会装上茶叶、绸缎、瓷器、毛毡等等对于海那边来说的稀罕事物重新出港，如此往来丝毫没有出过差错。只是大约在十年前，镇海号如同往常一样在泉州港停泊数日整修完毕，然后在一个薄雾弥漫的清晨出发了。蹊跷的是，这一次镇海号没有携带任何货物，对于去往何处随船人员也是闭口不谈。就这样在众人的疑惑当中驶离港口，这一去就再无音讯。而赵家则在这艘门面一般的大船失踪之后，就犹如家运到头，接二连三地遇到祸事，不是商队突遇风浪货物损失九成，就是家族里的头面人物得了疾病。本来赵氏家大业大，一时不顺也能挺过去，不想之后被官府查出赵家常年来一直与市舶司的官员勾结，偷逃舶来品的税款，钱款数额令人啧舌，甚至惊动了圣上。这下可没救了，一道诏书下来，家产查没大半，被牵扯出的人大多死在了狱中，剩下的也都流放千里。至此富家海商赵氏这个名字就彻底成为了过去。这十年间关于镇海号的传闻时不时的出现，有人说哪儿哪儿看到一艘大船许是镇海号，转瞬却不见了，有人说镇海号早就沉了，有人说许是被海盗抢了，船给拖到哪儿拆了，那根龙骨就装在了海盗的旗帜上。不想那个海盗头子无福消受，没多久就遭到大明的围剿死了个干净，那龙骨也被大明水师收了，现在怕是装在某艘舰上了。也有人说镇海号装载了珍宝，最后跑去了一个人迹罕至的小岛，船员全都当场羽化升天，只留下一船的财宝等着人去发掘。关于最后这一点基本没有人信，因为当时不少人亲眼看见那艘船吃水很浅，几乎是空舱的出发了。总之众说纷纭， 没一个靠谱。起初还有不少人咋咋呼呼的信以为真，后来时间久了，再多关于镇海号的消息也提不起大家的兴趣了，顶多是在闲聊时提那么一句，那根龙骨的伏波木真是白瞎了。要知道伏波木可算是百年难遇的好木料，特点是遇水不腐，据说就算在盐水当中浸泡几十年，捞上来依然有一股清香，不怕虫食，不怕腐蚀，即便是整艘船都烂了，由他做的龙骨也不会有什么损伤。而在那一天，建文照常去木匠铺找相熟的老木匠订好料，看了许多却没有满意的。此刻老木匠福尔过来给建文指了一条明路，这条明路就是到港口去找一条叫做大人号的船，然后要见他的船主，见到船主之后只管抱着腿不撒手。原来老木匠有一个亲戚在大人号上做事，前几天上岸之后偷偷告诉老木匠一件事，这大人号虽然平时做的是走货生意，但船老大和几个亲信在做生意之前干的是浮水的营生，也就是打捞。打捞分为很多种，最次的是捞尸体，而大人号的船主以前专司捞沉船，常年有船因为风浪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沉了，不少船上还带着货，要是能避过官府耳目捞起出水，几乎就是无本的买卖。而这个亲戚对老木匠说，他们老大在某处发现了一艘沉船，似乎是镇海号。老木匠给这小子一个暴力， 你呀尽说些瞎扯的，都不带点新鲜的。 这个亲戚对天发誓说， 哎，真的，我看见了，那船沉得不深，挂在一大片礁石边上，船上镇海两个字清晰可见。 老木匠想了一想说道， 那又如何。 亲戚说， 咱们老大似乎想要去捞。 老木匠倒是不以为意，他说道， 哎，捞个甚呢，要是那船是真的，除了那根龙骨也没什么好东西在下头，捞尸体啊也就能捞上来点骨头渣子。 不消说，十年过去，就算有尸体也怕早是被鱼啃吃干净了，而仅仅凭一根木头，尽管是上乘的好木头，也不至于大动干戈的去捞，除非打捞的人另有打算。老木匠的亲戚两手一摊说，这就不知道了，看在建文这个老主顾的份上，老木匠把这件事原封不动地告诉了建文。末了老木匠说，先不说大人号为什么吃饱了撑的去捞镇海号，只要他能捞上来，光是那根龙骨就是一等一的好料。建文动起脑筋来，他觉得这事儿要是真的，那必须发挥自己在港口看人的本事，先发制人。于是连夜跑去港口找到大人号，拉着职业的水手说要见船主。那天职业的就是大副，这个长得特别开的汉子眨巴了好一会儿眼睛，最后说， 你确定啊，你确定要这个点儿找我们老大？ 建文点了点头。船主是个胖子，目测腰围和身高对等，看表情就知道他很不满意大半夜被吵醒。建文表明了来意，这一说可不要紧，船主摸着他的双下巴打量起眼前的少年来。船主问道， 你这个消息是从哪儿来的？ 想到伏波木龙骨近在眼前，建文不免有些急躁，不想跟这个胖子扯得太多。我自有我的消息来处，别的不说，泉州港最先走的不是货物，是消息。我是真心想买这伏波木龙骨。船主若有所思，然后扯过大副的耳朵叮嘱， 哎，让老吕查查这小子底细。 大副领命而去，建文都听着，做出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。他还记得 宫里人教他的一些事，比如任何时候都不能丢了皇家威仪。这会儿建文再傻也知道摆谱是不行了，但是好歹不能让人轻易看透。打发走了大副，船主瞪着建文，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道， 那你是想抢在其他人前头买下这根伏波木龙骨？ 建文点点头。 你小子是要造船？ 是另作他用。 哦，做什么用？ 这个不能说，鉴宝行的规矩是不问来历不问去向。你是卖还是不卖啊？见船主还在兜圈子，建文有些憋不住了。 船主冷笑起来，呵呵，你急什么？娃儿，说说你能出什么价啊？ 看准了建文的急躁，船主倒是慢条斯理起来。建文心急又不好发作，只好比出七根手指。他知道这个数目绝非最好的价钱，但是他手上只拿得出这么多。果不其然，船主对建文好一通嘲笑， 就这个？我要是把伏波木拖到港口出价，能卖这个数的两三倍都不止。 建文有些发愁，他明知道这个船主在摆谱，但是一时半会儿想不出办法来，恨不能大呼一声，你可知我是谁？我乃大明太子，左右护卫，抓了这个刁民，打他30棍。其实建文没有见过父皇惩罚人，好像父皇也不太惩罚人，大部分时候都是面露忧愁，不知道在想什么，所以这些说辞也是他从说书先生那里听来的。索性建文不笨，硬生生地把大呼一声的内容咽下去，不一会儿就想到了问题所在。建文掏出一个袋子，里面是哗啦哗啦的钱币声响。建文接着说道，这是我能拿出的全部钱了，你要是想拖到港口公开拍卖也没什么，但是这伏波木龙骨有个问题，它是从沉船上取得的，肯定不会有船家享用，因为晦气啊。伏波木虽然可以用作他处，但是10年在海水里浸泡，阴寒吸了个饱，用作与水无关的用处只会事倍功半，所以啊，两到三倍怕是卖不了。船主眼珠子转了转，冷笑一声， 哼，脑筋转的还挺利索，要卖给你啊也未尝不可，不过可得满足几个条件。第一，从此时此刻起你得在船上和我们同吃同住，不得随意离开，2天后启程，你也一同去。龙骨出水，就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第二，在船上不准多问乱走，见到什么事儿也不准声张。这两条，你要是做不到，这生意我就不做了。 没见过谈生意还有这样的附加条件，建文不知道是不是船主在刁难自己。但也只能一一答应下来，当天夜里就睡在了船上。2天后，大人号离港出海，也选在一个静悄悄的凌晨。这种不寻常的举动，建文都看在眼里，但是他不说，也装不懂。这天风向正好，等太阳升起，泉州港已经看不见了。大人号周围一片碧波，远处海天一线，船仿佛是一座会移动的孤岛。建文正趴在船舷上发呆，就有两个人过来搭话，那个壮汉就是大副，他边上那个精瘦汉子是船上的会计，人称老李。和大副一比，老李瘦的仿佛是能被一阵风吹落甲板，但建文有种感觉，如果非要和一个人结仇，他情愿选大副也不会选老李。大富没准能让他干净利落的完蛋，而老李却会让他生不如死。 这汉子瘦得可怕，让人想起藏在草丛里冷不防窜出来咬你一口的蛇。老李把建文的底细查了个遍，只差没说出建文流落到泉州港那年正巧泉州大事连连的细节了。但建文总觉得老李不说不代表他不知道。鬼船第二部分。大人好，船行数日一直向南。一天，瞭望手突然喊道： 看见灰沙礁了！ 一船的人莫名兴奋起来，船主也从舱室里走出来，走到甲板上眺望。建文顺着阳光看见，远处确实有一个不怎么清晰的小黑点。船又走了半日，一大片礁石近在眼前了。船主下令停船下锚，建文看了看水下，才发现那片礁石露出海面的只是一小部分，水下的面积要大上很多倍。大人好，吃水如此之深，再向前就危险了。这片礁石怪石嶙峋，就立在大海中央，四周除了波涛没有任何其他事物。那露出水面的礁石仿佛是鲨鱼的背鳍，栩栩如生，远远看去就如同一群灰沙密实而来，却在这片地方被神秘法术点化成了石头，从此静止在海中，保持着沙群的队形。建文看着那些背鳍一般的礁石，总有一种他们从下一刻就会开始游动的错觉。船上没有人说话，但是兴奋的情绪在蔓延。水手们放下两艘小船，带着粗绳索和其他物质向礁石划去。建文目不转睛，他从来没有见过打捞沉船的过程，眼下正是一个长见识的好机会。而船主站在船头指挥，粗短的手指插着五尺三的腰围，吆五喝六的，手下倒也井井有条，一点都不乱。那个架势就仿佛要给建文这个后生好好见识见识。小船划至某处停下，只见小船上一个与建文年龄相仿的少年看了看方位，接过别人交给他的一捆粗绳背上，翻身下水而去。不多时，这名少年浮出水面，取走另一捆粗绳，又入水而去。这个后生有时很快浮出水面，有时则要待上很久。建文暗暗感叹这人的水性，要知道那些绳索起码得有两指粗，这么一大捆重量可不轻。后生最后一次下垂妥当，建文发现船上所有的绳索都有一头在水下，另一头在小船上。这两艘小船分装了绳头，小心翼翼地划回大人号。船上的人都屏息凝神，待小船靠过来，便组织人力把粗绳的另一头拴在大人号上。建文看到绳索绷得很紧，在系绳的过程当中，大人号随着波浪轻轻摇晃，好像一头蓄势待发的巨型驼兽。全部弄妥当之后，船主又亲自查看了一遍，确认无误，他一脚踏上船舷，大吼道： 开火舱，行动！ 大人号上的水手们齐刷刷地打开货舱口，只见舱里摆放的都是堆得整整齐齐的草包，草包里是泥沙、石块等重物。水手们一人接力把一包包泥沙石块丢入海中，只听得扑通扑通扑通，此起彼伏的草包落水声，大人号发出咔咔的声响，吃水线眼看着往上抬了。那几根绳索越绷越紧，全船人的神经也是越绷越紧。大人号的吃水线已经抬高近半了，那些绳索发出令人十分心惊的呻吟声，仿佛随时要崩断。大副小声嘟哝着： 不会拴得不够多吗？ 大副的话被船主听见，船主瞪了大副一眼： 再废话，把你也丢下去，抵了几个草包。 大副赶紧闭嘴走开了。船主又对众人吼道： 继续清，不清完不许停。 众人以吼叫声回应，继续热火朝天的赶。终于，那水面下的东西撑不住了，只听得朦朦胧胧的来自水里的撞击声。那是什么庞然大物离开原地，和礁石发生撞击而产生的声音？建文紧张的不行，死死盯住水面。他现在明白了，为什么大人号吃水那么深，是因为携带着数量巨大的泥沙石块，而这些泥沙石块的作用，就是为了让大人号借用先后的浮力差，把水底的东西拉上来。海水所赋予的力量浮力，使得大人号化身为一头巨兽，拉扯着海底的另一头庞然大物。有黑色的东西露出水面的一瞬间，大人号上一阵的欢腾呐喊。建文辨认出那是一艘大船的侧舷，而紧接着又是一声欢呼。建文觉得自己的心脏快要跳出胸口了，那侧舷上分明刻着两个大字，镇海。是镇海号，是十几年前叱咤风云，几乎要被列为传说的镇海号。船主又是一声吼，把众人从欢喜中拉了回来。 继续清，准备浮筒固定。 船主一声令下，几个水手立马取来整张羊皮制作的充气浮筒，下船游了过去，把这些浮筒固定在镇海号浮出水面部分的周围。至此，镇海号的打捞工作似乎已经完成了最艰难的部分。随着大人号舱底的轻重，镇海号继续浮出水面，到最后几乎半艘船都已经重见天日。这是一艘怎样的大船呢？建文发现这艘船的船身没有看到明显的损伤，几乎是完好无损，但他同时心里也开始打鼓，这么一艘船的龙骨要怎么样才能运回去呢？此时先前那个水性极好、同建文差不多年纪的后生上了甲板，他见人也不搭话，喝了两口淡水就要再度下水。船主突然出手拦住了他。 六啊，你到后边去歇着。 那后生明显心有不甘，一脸倔强着不想听从。船主也懒得理会，自己脱掉衣服，只剩裤衩儿，在腰间拴了个竹篓，一个猛子扎了下去。别看这个船主身高与腰为对等，在水里竟像一条翻车鱼一样灵活。他游到镇海号残骸边上，挥手让其他人闪开，然后他深吸一口气，浮身下潜。大副看了看情况，对会计说：“ 我下去看看。” 也跳了下去。其他人就这么看着，半盏茶的功夫，一个圆脑袋钻出水面。船主上来了，紧接着是大副，这俩一前一后游向大人号，沿船边的缆绳爬了上去。虽然是竭力掩饰，但建文还是觉得船主看起来很高兴。建文打量船主，只见他腰间的竹篓里头似乎关着什么东西，但是也看不真切。船上的人见船主的表情也都兴奋起来。船主冲众人点点头，水手们一阵欢呼。只是几乎全船人的关注点此刻都在船主这边，没人注意夹在人群中那一道阴冷的目光。船主也不理会谁，径直走进了舱室。建文这才想起他这一趟的主要目的，赶紧拦住了大副。 哎，船是出水了，我的龙骨怎么办？ 大副向后一指， 那不就是吗？ 建文转头看去，只见镇海号已经彻彻底底地翻转过来，肚皮朝天，用作整艘船舶支撑之用的龙骨已经是清晰可见。只是这庞然大物实在是太过巨大，即便周围布满了浮筒，建文也很难想象大人号把它拖回港口的样子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不空文化出品的架空小说《四海惊奇》，主创马伯庸、池骋、赵老师，演播江宁，制作严乔峰，编辑